信调气未啊，监制？ 啊！呢、這个荣工真系 你跑得好快喎、 啊， 监制 好难捞啊！头先你哋两个实时睇住我点跑啊！ 系啦，咁啊，交代翻发生咩事先？咁啊，啱啱开咪前，我哋大概零九分左右啦。咁啊，监制话系、啊，今晚有啲紧要嘢要宣布、啊。 冇错， 我留咗个 folder 喺上面。我话唔紧要，你上去啦，仲有啲时间嘅。咁我哋就实时睇住两分钟啊，队长都睇住噶，即系喺我哋嘅 video call 入边系啦，睇住 精彩啊，直情系好似啊嗰啲密室咩密室逃脱咧，得翻30秒要冲出嚟嗰啲咧，系啊， 系啦，咁啊，拔丝两分钟咧就由楼下我哋地下嘅直播室跑到去二楼嘅一台 office 嗰度啦，拎完份文件之后跑翻翻嚟，啱啱好就坐低咗啦。 系， 咁究竟系咩咁紧要咧？ 等等，小拔手上揸住嘅系第4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索取门票表格 Radio One 手下留情。 哇 ！OK， 简单啲讲，即系有飞送啦， 冇错 吓，咁系要答咗问题先可以拎飞系嘛？ 冇错，电话号码先系嘛？ 系电话号码，德国人 电话号码系 1872311。 唔好考我啊！ 如果阿勤就可能会讲错。 我几惊啊！一哥叫我讲啊，我几惊你叫我讲，我惊我噏唔出嚟。 好啦，咁啊，即系如果你想拎飞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啊，就可以拎到呢个嘅金曲音乐会嘅门券一份啦，咁样 系啦。一份咧，每人咧最多啊，每人可以得四张嘅，今晚咧系有指定嘅限额嘅，今晚攞唔到咧，仲有下个礼拜咧都有一个机会嘅。 系咁啊，但系咧。大家都知道㗎啦，拎飛就要有啲嘢要做㗎喎、 啊， 要做啲咩呢？德國人 就係、是、要問個問題，等你哋答一答啊！就係、是、今個問題係咩呢？就係、是、今年係第幾屆十大中文金曲呢？ 哦，啱啱拔絲話46， 好深喎， 係啊， 係啊， 哇， 係拎第46屆嘅金曲㗎嘛，係咪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係46啊，冇理由唔係46。 咁所以究竟今年第幾屆呢？咁如果大家想拎飛嘅話咧，可以啊。即系即而家打电话嚟啊，1872311啊，德国人咧而家就会准备去隔篱嗰度听电话噶啦， 而家就嚟噶啦， 系而家就嚟噶啦，咁、啊 okay、大家可以同德国人打声招呼先，因为佢其实把声你听到未好翻嘅， 系 辛苦晒，然后就答46。咁就可以攞到飛啦 名额有限 系啦，我而家直播下，德国人已经坐低咗，就睇住我哋嘅电话，已经系咪接第一个电话啦？哦，已经接紧第一个电话啦，系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咁门票有限嘅 ，OK， 咁队长最近有啲咩好嘢啊？ 喂，有咩好嘢？话说啊，就咁、是、嘅，小弟啊，上个星期咧就即系同你哋咧就啱啱呢个星期三啊嘛，咁就又系呢个阵容啦，即系有阿一啊，有阿监制啊，有阿德国人喺度，咁我哋就记唔记得我哋讲咩啊？就系讲一个关于做运动嘅题目噶。 系 啦，咁当时咧，一哥就声称咧，就由于即系唔知啊，外父留低咗嗰个，俾咗嗰个咩 wing 佢玩啦，又 OK 又系啦，又深蹲啊，又呢样嗰样啦，咁啊，期间咧我哋就提到即系大家嘅运动量咧都系偏少嘅，而且咧手下留情咧，我哋惯咗就讲咗就当做咗嘛，即系例如阿老可嗰啲背月式啊。又话要跑几多 K 啊嗰啲啦，咁咧其实咧，我想讲当晚咧，小弟其实喺。即系我哋八点钟开咪噶嘛，其实喺八点钟之前我谂大约三个钟头到咧，当日我已经系有一个嘅冲动或者有一个计划，就系唔得，我要做翻啲嘢。 系， 咁但系由于啊，我唔想卷入呢个手下留情，讲咗等于做咗嘅呢个漩涡，同埋咧讲咗最后唔做嘅呢一种啊冇口齿同埋冇口德嘅精神啊。 系， 咁所以咧我系冇提到呢件事噶。 系， 我第二招 嗱，我强烈反 对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少， 系。点解咧？因为小弟系坚持做紧嘅，寻晚都仲做完啊， 系嘛？所以你做得几耐啊？ 个别例子啫，我不予评论啊。 系啦，咁话算咧，就小弟其实咧就一路都想 plan 做一件事，因为咧如果你大家有听呢几个星期，我喺即系台北嘅生活，我成日都讲啦，呢边踩单车就好正嘅。 系， 咁但系咧，由于即系时间同埋工作嘅关系咧，我往往咧都系只能够系踩到几 K 啊，或者用一种代步嘅方式，即系譬如、哦、我由呢、這个捷运站行出嚟，咁我就踩单车翻酒店啦。我通常都系做呢件事，咁其实我一路咧都好想做一件事，就系、是、哇，如果我有一日可以即系 踩住部單車環繞台北一周就好啦。 係， 咁啊，跟住咧，我就其實喺上個星期三嘅晏晝，我就做緊呢個 research， 我睇咗一啲嘅即係香港人咧，其實佢都做過呢件事嘅，即係除咗話行商場咩飲飲食食之外咧，喂，因為咧嗱，如果大家有聽呢、這個、段日子，我成日都講啦，呢邊咧就揾嗰啲共享單車係好方便嘅，基本上就梗有一部喺左緊嘅。咁我就諗，既然單車都喺度啦。咁而且咧，佢側邊嗰啲配套又咁好，咁不如我就的起心肝做一次啦。咁結果咧就一下，上一個星期四嘅早上，我真係未試過啊，七點鐘起身，專登起身。然後咧，我見到今日天氣唔錯，因為我諗住如果落雨就算啦，即係唔想整病啦。咁我就咦喂，既然啊天公造美冇落雨，咁我就一定要坐言起行。咁啊，跟住即刻落去樓下七仔咧就買咗兩支嗰啲運動飲品，跟住租部車就即刻行啦。咁我咧就係真係實踐呢個叫做環騎台北嘅一個行動嘅。咁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多唔同嘅路線嘅。 係。 咁我就揀最初我就揀咗一條咧就係30K 嘅路線。 嗯。 咁我咧就由一個叫做松山區出發啦。咁一路其實佢係一個好似河兩邊嘅一個堤岸嚟嘅，即係啲路嚟嘅，即係有少少似你當吐露港啦。咁吐露港側邊或者城門河側邊咪有啲路俾你踩單車嘅。咁其實佢係有大片呢啲嘅土地，就俾大家愛踩單車。咁佢專係貨踩單車啊，同埋跑步啊，同埋散步嘅。咁沿途咧，你又會見到好多嗰啲花草樹木啊，籃球場啊，波地啊，啲人耍太極啊，大媽唱歌啊，即係其實都有嘅，所有嘢都有嘅。不過佢就好闊嘅個世界。咁我就開始沿住呢個基隆河咧，就逆時針去開始踩。咁結果咧，我就踩咗最後我忍唔住啊！即係我踩咗30K 之後，我覺得咦，我仲有少少貨喎， 係， 不如咧我再踩遠啲，我就唔兜入個嘅市區嗰度。最後咧，我踩咗40K，我就差唔多啦，即係。叫做95%啦，即係360度入面我完成咗350度到啦，成個圈。咁因為最後我想拍低部車食嘢嘛，咁我就擺低咗部車就喺忠孝東路嗰度咧，我就食咗一餐好勁嘅。大家上網就見到我想食得幾勁噶啦。 我想知40K 大概踩咗幾耐啊？你 嗱，其實咧我就唔係踩得好快嘅，我平均速度咧大約係睇翻嗰啲 app 咧，我平均速度係大約係16-17K 一個鐘頭到啦，所以我大約。齋嘅行程咧，大約係2.5小時到啦，但係成個總行程咧就係3.5小時，我係11點還車嘅。 嗯， 哇，咁短嘅。 咁啊，點解會有中間有啲 break 咧？譬如飲，因為佢呢度沿途咧，其實我覺得佢啲配套真係幾好嘅。第一就係、是、有你每隔我諗10K 8K 啦，總有個地方去下廁所啊，有啲 vending machine 俾你買嘢飲啊，甚至乎有啲台擺喺度就專係俾嗰啲咧單車嘅即係騎乘人士就喺度唞一唞啊。或者有啲景點，這個景咧就唔知望基隆河望去淡水方向係最靚嘅，咁佢都會有啲位咧就建議你可以喺度影下相嘅，咁所以我都唔係即係一條氣跑曬嘅，咁中間我停咗3-4次到啦，咁有陣時又見曬又可能唞一唞啊，或者拉下筋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嚇，咁啊影下相啊，咁所以成個過程咧我就用咗3.5小時，但係老實講啊，雖即係呢個絕對唔係話自己好巴閉啊， 係當然， 我覺得唔係好攰，唔係好攰嘅，即係一波同埋拔絲實得。啊 ，Jeremy 嚟，我唔敢講，你知佢即係個人規規地一個感覺，係啦，唔敢講。 因為咧，小弟有諗過去台灣嗰邊踩單車嘅，因為即係 非常正啊。 小弟作為一個即係單車愛好者啦，即係曾經 I was a bike lover 咁樣。咁我嗱挑戰咗啲咩咧？例如我挑戰咗環港島嘅。 我要用几耐环？ 我环香港岛咧，就大概两最快人生最快嗰次啊！即系因为好多嘢要配合嘅，你要配合你嘅体能啦，你隔篱嗰个同唔同到你同步啦。咁我嗰次最快嗰个咧就系同一个都系踩开嘅大学朋友，两个就用最快嘅速度踩。我大概2小時就踩完成个香港岛啦。 诶，仲快过环台北？ 系啦，应该我大概计过个距离，如果环住香港岛踩咧。亞灣60多公里嘅，就上上落落，即係你柴灣車上石澳道落去赤柱兜淺水灣係咪啊？定清水灣？淺水灣 係 淺水灣，跟住出翻去堅尼地城，再沿住電車路即係北面港島北面咁兜，大概2小時左右。 即係啊，隊長今次嘅一倍嘅路程嚟嘅，如果係 差唔多，係啦，咁 差唔多啦，係啊。我想講呢邊咧就冇咁辛苦嘅，因為咧佢大部分咧即係沿住條河踩啦，咁所以咧佢係平路多嘅。咁 而且咧就佢冇乜嗰啲，即係你香港好多嗰啲隧道位噶嘛，即係譬如你喺城門河一路踩入大美多，咁你好多啲隧道，佢近乎冇嘅。咁而且咧就佢啲路起得好靚同埋好闊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你問我其實係冇乜難度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因為我係工作日咧去做呢件事啦，所以個單車徑都冇乜人嘅。即係冇乜人會攔路啊，阻慢你嘅速度啊，同埋都幾悠閒嘅。咁第三就係咧，就係雖然冇乜人，但我覺得一哥我真係推薦你嚟呢邊踩單車，我覺得你會踩得快啲。 哦，係我就係有諗。 你知唔知點解先？ 哦，點解？因為有好多嘅美女喺嗰度係咪？ 你真係講得啱啊！ 最主題 但係唔係㗎？我做運動嘅時候係好專心嘅，即係除非 我唔 專心，但我大部分時間都好專心。 但我估計啊，係咪著到熱褲又或者性感嘅？单车选手 是要着单车裤的，真的。即是我小弟是有一套几套添几套专业 的单车裤是去即是做运动的时候。因为个原因是早期你知道我们这些即是都是求求其其着去平时踢球那条波裤就落街踩单车的啦。 走光的我怕你。 都不是走光的，是会在一些敏感部位呢踩得耐是会痛的。 OK,OK。 所以单车裤它下面会有个箭呢去保護一啲嘅敏感部位嘅， 係啦，功能性 係啦，咁就令到你踩起上嚟唔會即係踩完有唔舒服嘅感覺咯。咁所以我有 plan 過我香港就踩過將軍澳嗰邊啦，踩過大嶼山嗰邊啦。咁有諗過打一個大 run 嘅，我哋有個俗稱喺香港呢邊打大 run。咩叫打大 run 咧？就係由馬鞍山嗰邊一路踩到去屯門，就西即係成個新界一個大圈咁樣嘅，即係踩去馬鞍山落沙田媽橋，上上水，上水嗰邊再扮翻落去屯門嗰度。 哇！要搞幾耐咧？呢個 如果我聽過一啲真係快嘅朋友，可能都係兩三個鐘內就完成到。 但 係 我好難想象，因為咧隊長今個禮拜見你咧，我覺得係瘦咗，係明顯嘅瘦咗嘅。你自己 feel 唔 feel 到啊？ 係咪啊？ 定你有心定係？ 我唔係好覺㗎。其實因為咧，我嗰日咧就如果大家有即係留意小弟嘅社交網絡知道咧，咁由於我要報答自己啊，同埋鼓勵自己嘛，咁所以咧我一交車咧，即係我喺忠孝東路就揾咗一間我好中意食嘅一啲食嗰啲擔仔麵嘅鋪頭啊，我即劈咗一碗擔仔麵。同埋一碟炒飯嘅， 我絕對明白，因為嗰陣時小弟點解會開始踩單車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夜晚十一點嘅中大咧係冇嘢食嘅，咁所以我哋要食宵夜嘅話咧，就要踩單車。冲咗落山先，咁然后就向北行又得，向南行又得，向南咧就出大围沙田嗰边，可能即系饮夜茶，去大埔嗰边咧就可以食呢个嘅煲仔饭，亦都试过特登踩出西贡就系为咗食嗰个麦当当嘅早餐。总之所有令到我哋会踩单车原因，其实不外乎都系一个食字嘅。 咁究竟系烧脂啊定草脂嘅呢？ 哦，咁我系越踩越肥嘅件事，因为你做完运动，你即刻食一个，我记得仲要系食腊肠、润肠嘅煲仔饭。 好癫啊！夜晚十一点。 系，我想讲咧，即系点解会做一件咁嘅事咧？嗱，老实实咧，我觉得咧就即系除咗话即系游山玩水之外咧，其实咧真系嘅，鼓励刘伟恒都做得到啦，又肥，身体又差，又个人又亏，我都做到啊！收下流程啊，旁边啊咁多啲咁 fit 嘅听众啊，监制呢啲又 fit 又成啊，系咪啊？即系虽然男朋友就有啲说话唔系几好听啫，系咪先？咁但系啊，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到，我轻轻松松踩几粒钟都踩几廿 K。环绕台北，咁大家咧，其实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即系试下，你唔一定系踩40K 嘅，10K 又好，20K 都好，5K 都好嘅，都系一种另类嘅体验咯。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发现嘅就系我喺台北嘅呢个环骑咗三个几钟咧，我系有一样嘢从来都冇见到嘅，从来都冇见到，喺香港系常态，但系从来冇见到嘅。就是那些孭住个蓝牙喇叭在架车上焚自己歌的人，是一个都见不到。所以呢，你是觉得很清静，还有个世界呢很自然，不会突然间有些嘣嘣嘣嘣嘣嘣的声经过，是一次都没有。 是。我记得那天队长踩完之后即刻说，喂，不如我们 plan 下真正的环岛呢，环一环成个台湾兜个圈。 好似你讲噶喎， 系啊，我话你操下先啦，要练噶，上山落斜唔系咁容易噶。我哋一於翻嚟香港买架车练一练。

根據白宮文件，美國針對進口汽車加徵的 25% 關稅，今個月3日起已經執行。針對進口汽車零部件的加徵關稅，將不遲於下個月3日生效。北京當局公布大橋起火事故情況，指出由於發現及時迅速採取封鎖道路措施，未有發生車輛墮橋或者人員傷亡。事發在早上大約7點，位於順義區的潮白河大橋發生火警，部分橋體受損。市交通部門通報，事故直接原因是溝槽鋪設電纜起火，橋梁支撐斷裂，連鎖導致吊桿斷裂，整體結構受力失效，造成橋梁主跨坍塌，具體原因要經過檢驗檢測進一步確定。網上片段顯示，事發時大橋濃煙瀰漫，其中一段橋面斷開跌落河中。北京市政府已經成立調查組，邀請專家參加，提及調查今次事故，查明經過和原因，再認定事故責任。市當局將會同步開展對所有橋梁外掛電纜的隱患排查。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說，近日美國白宮網站發布題為《實驗室洩漏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文章，如之前美方多次翻炒新冠病毒武漢實驗室洩漏一樣，所謂的理由毫無科學依據，所謂的證據完全是胡編亂造。發言人說，美方反覆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對中國栽赃抹黑，充分暴露了美方將科學問題政治化的險惡嘴臉，科學界早已嗤之以鼻。美方妄圖以疫壓華制華，他們的陰謀絕不會得逞。發言人又指，目前越來越多線索和證據指向新冠病毒更早出現在美國，下一步溯源工作應該在美國展開。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對華抹黑攻擊，正視自身問題，給全世界人民和國際社會一個認真負責的交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聽日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至星期六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星期五晚转吹东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好，晚上时间8:35啊，咁啊，德国人翻翻嚟直播室啦，啲飞派成点咧？ 嗱，今日啲飞咧已经派晒啦。但咧，大家都仲可以留意下其他節目嘅，同埋我哋下星期咧都仲有機會會再派金曲嘅飛啊！大家留意啊！ 咁啊，留意住其他各大節目啦，同埋我哋下星期嘅手下流程。咁而家應該做啲咩好咧？ 梗係聽訪問啦、 佢個樣好熟面口，拍過唔少廣告，包括經典嘅 2002年7月9日。李先生超速驾驶引致车祸，令妻子昏迷至今。 又试过在电影入面演一条光秃秃的尸体被人周围搬，他仲识得填词、舞台表演，多才多艺多到讲唔完。手下留情，做过尽责主持人，终于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满元。 通常喺个最失望、最低谷嗰阵，通常都 绝对系 有啲拯救嘅。后面发生咩事呢？ 我就系决定咗唔再做话剧。 哦， 我就同自己讲，嗱，我唔知几耐，总之我由呢一刻开始，咩话剧我都唔做。 系 吓咩话剧都唔做， 全心喺度等机会啦。 系啊，等嘅咋 吓？ 但系冇话剧做，咁即系代表咩呢？冇咗个 开饭， 冇得开饭 吓。 咁但系我话我唔系啊，原来我经历咗一次咁失望嘅时候，我先知我最中意系乜嘢。所以头先我话我好中意做演员，唔系我好中意做拍嘢嘅演员。嗱、我而家要嚟补，即系讲翻啊，我话剧我都做啦。如果搵我可以搵我。咁因为嗰次发觉我真系原来好中意拍，我即系嗰个唔开心咧，系比起我唔中一个嘅话剧嘅 casting 咧，系唔开心十倍。 系， 我就同自己讲，我同上天讲啦，同上帝讲啦。不如咁啦，我试下，我真系唔再做话剧，我等睇下会有啲咩事发生，可唔可以啊？我唔知啊，真系好似等咗四廿日， 四廿日 类似嗰啲等嘅咋，即系唔好禁食嗰啲，唔好遐想。突然间有个啊，你呢个地方就啱啦，就系、是、香港电台。 哦， 突然间火速救兵， 哦， 有一集有一个导演就需要揾人，佢之前识我，佢就话喂，你星期六得唔得闲啊？有一个角色。就揾你做，不过得一日嘅啫。我话好啊，好啊，好啊，一日都好，一场都好。我想拍嘢啊嘛，半场我做啦。佢话我系，跟住我就开始好似头先啦。我话唔敢直接讲嗰啲嘢咧，我就直接讲啦。其实咧，我而家好想拍嘢，其实我好得闲噶。咁你有啲咩都可以揾我做吓、啊？你好得闲？其实咧，我仲有个角色冇乜戏噶，不过要拍十日，你拍唔拍啊？都系呢个戏吓，梗系拍啦。咁佢就本来变我拍一日。就變咗拍咗十日，咁我就拍咗 邊個導演咁好啊？ 阿 Boris 啊，係啦，移咗文嘅咁樣。嗰陣時阿 Boris 佢就幫我拍咗呢一個嘅首破嚟，《火速救兵四》嘅首破嚟。咁啊，林文龍先生同阿梁庭做嘅，咁我做其中一個嘅即係救護員咁樣。嗰次就開始咗我嘅拍嘢嘅一個嘅門。點解我又要重提即係香港電台咧？我以前都有拍香港電台嘅，大概一年拍。可能一年拍一个或者半个到啦，因为有两年先拍到一个嘅剧集，间中拍到。嗰、那个下半年系唔知做乜，我拍咗六个。 哦， 好似突然间揾我咧，就个个嗰啲 PM 都个个即系 口碑好啊，你系嘛？ 我唔知啦，你问佢哋啦，唔好意思讲嘅。佢就唔知个都系揾我拍咗六个，跟住就开始有啲电影咧就 揾翻你啦。 佢唔知佢做乜开始揾我，我就无端端哇！我上帝你真係好犀利，跟住就開始簽咗 Bill TV， 係 就成為咗佢哋開台開始拍劇，開始拍《鬼探前傳》啊，咁嗰個年代嘅嗰啲嘅即係佢哋嘅合約演員。 嗯， 哇！上帝好犀利，當我冇錢嘅時候，我諗住即係做話劇要揾錢，做電影即係拍嘢係冇錢，佢就俾我簽咗 Bill 係一個嗰陣時嗰我嗰個 contract 咧係月薪嘅。 哦。哇！有飯食先啦， 終於個個月有飯食，我就覺得真係好犀利咯！呢 係又同埋由於你係佢哋嘅合約藝人，係 啊， 咁基本上就可以有機會就參與好多佢哋嘅劇集。 少少其實唔多嘅，可能我分配到我都唔多，即係假設性無罪啊，同埋鬼探前傳比較拍得多嘅一個兩個劇集咁樣咯。 係 咁其他都唔係話太多，但係佢另外有穩定嘅收入，同埋跟住喺周邊我有其他嘅電影開始有得拍，開始有得做。咁呢一個就係、是、我就最神奇嘅就係。就係、是、最唔開心嘅事情，或者一件即係開心嘅一個嘅開啓咯。 嗯，但係最唔開心嗰陣就係你等啦 ，nothing to lose 啦。最後你開口講過一句，我好得閒㗎。 最唔開心嗰個唔係等嗰、那個，最唔開心嘅就係嗰、那個那個電影，我本來以為中咗去唔到，而係因為咁，我先至啟發到自己，我真係好想拍嘢，或者我起碼要 give it a try。咁我先至做，因為佢咁樣咧，我先做一個決定，我就要唔做話劇。如果嗰次有得拍，我就大鑊啦。 嗯， 因為原來可以兼顧到嘅，有唔做話劇。 咯， 系咯，就是、兩邊做下咯，咁啊唔好你冇一個原來講緊要做一個嘅即係好 desperate 嘅 decision 咧，係有需要啦。佢啲時候 破釜沉舟， 佢逼咗我埋牆角嘅時候，我就要做呢個決定。其實而家諗翻咧，好難去接受一件唔開心嘅事，一件好嘅事，係要好回頭先至看得到當下係超級唔開心，但係嗰個唔開心。是原来是可以换嚟咁多嘅生命一啲嘅反响啊，自己嘅反省啊咁样咯。 请别人故事如何的春风得意也是故事，我 要走他乡一次，写故事一次，或是真真的不易，都想试一试。去吧，前去吧，沿途虽风霜冰冷，去吧，前去吧。纵使风吹得多猛，仍然要去闯，怎都不怕。哦，世间昂然地我浮云，今天等我来，就让我诚恳的心把心声传。 入咗 ViuTV 啦，咁然后咧都开始录咗啦。虽然其实个电影制度都系唔好嘅，即系呢十年八年。 系啊， 咁但系咧你都有嗱，即系虽然未必系好重戏啦，但起码你都有参与一啲，譬如我而家睇翻你个年史啦，包括《幻爱》你有份演啦， 系啊， 《狂舞派三》有啦，《逐水漂流》有啦，《发气功三》有啦，都叫做有公开先啦，都叫做密噶系嘛。 好有趣噶， 一早半早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即系譬如幻爱嗰啲都唔一早半早噶啦，咁佢 cut 埋 cut， 即系佢当然剪走咗一啲啦，即系起码都拍咗几组戏，几组戏，即系好多系对我嚟讲，以前系每次都系一组戏计，而家系几组戏计，已经系好唔同，同埋即系开始啲人知道我拍嘢咯。 系 呢个呢件事系好唔同嘅，即系佢知道同唔知道系一件好大嘅分别。 嗯，冇错冇错。好啦，咁啊，时光飞逝啦，我哋要推到去。近年啦，我谂呢套戏就应该俾人讲得好多啦，就因为咧就系睇阿何作天导演啊，即系郑业华个导演嘅即嗰阵时嘅下一部戏啦，就系、是《死尸死侍44》，咁啊系一个即系黑色喜剧啦，咁其中咧就有条尸体咧就成日俾阿毛姐啊、阿郑中基啊、Eden 佢哋咧就搬嚟搬去嘅，咁啊 掟啊唔系搬， 仲要抌咗落去个垃圾槽嗰度嘅，系啦，咁啊原来。是啊 ，Kenneth 嘅，咁因为呢个尸体嘅演出之难度高，以及又要全身一丝不挂，咁所以大家起翻，哦，原来佢就系当年啊妻子昏迷至今嘅李先生，就系张满元啦。好啦，呢个就再令到更加多人去记得翻张满元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呢个系一个复活嚟嘅， 系 你虽然系一个尸体， 真系唔着衫， 系啦，真系个尸体咧喺戏里边最后都系即系冇死到啦，即系 又唔使讲嘢， 系啦，即系最后佢都系。醒翻嘅，所以對於我嚟講，我會認為嗰個係一個演員嘅復活。點解咁講呢？因為嗰次拍完之後咧，哇！真係我好奇妙噶，係嗰個禮拜播首映嗰個禮拜《死屍》嗰個首映嘅時候咧，啱啱電視咧係播緊阿恆仔嗰部《和解在後》， 咁、都有份嘅。 係咁，我又係同阿 我同阿 Ivy Pan 去做一對嘅夫婦。咁佢戲裏邊咧，我就有一個叫馬師傅一個嘅廚師。嗰集咧都幾多人談論嘅喎，因為都死得幾慘啊！佢即係嗰個故事都幾煽情，咁啊死得好慘。啲觀眾就話：咦，呢、這個死屍咪就係馬師傅？ 哦， 跟住啲人即係嗰啲網上 啲巴打， 係啲巴打就係好醒目。早年咧唔係啊，佢唔係淨係馬師傅啊，佢係嗰個李先生超級駕駛嗰個李先生。哇，唔係啊，嗰、那個 PTU 嗰個友仔咪就係佢咯，咪係嗰個 PTU 咯。唔係嗰個文長嗰個咪又係佢咯。佢哋將所有我曾經做過嘅戲， 佢 一波起咗。全部呢個咪就係嗰個，呢個咪就係嗰個，呢個嚇，全部都係佢嚟噶。因為其實大家對於我個形象咧，我唔係一個好似林雪先生呢啲咧，即係一見到佢個樣咧，永遠記得佢啊。因為我每次做唔同嘅角色咧，我個形象都好似好唔同，大家都唔知啊。呢個又係佢嚟噶，呢個又係你嚟，呢個 有須有陣時冇須啊。係 啦，而家嗰時間我又留咗好耐須噶，我做咗好長時間我都係留須，係近年我又剃翻曬須。咁所以我而家 keep 住一個剃須嘅形象，等人記得我嘅形象。就係以前有太多變化。 咁嗰次咧就一個復活，係啲人將所有嘢全部 connect 曬，我就覺得哇，原來我以前做嘅所有嘢咧係冇白費嘅，佢哋係記得嘅原來，跟住 一 次過 累累積咗嘅。 係啊，所以嗰個係一個對我嚟講唔係淨係嗰個死屍咯，係將嗰個之前嗰啲時間嘅或者我都做嘅。 借屍還魂啦， 借屍還魂絕對係冇錯。 喂，嗱，我問咗即係點都要問下啦，即係當阿何卓天導演，我唔知係副導演揾你定係阿導演揾你啦。要求你做一个嗱，你咧就冇对白嘅，不过你就成日摊喺门口唔着衫啊，就系、是、一个表情嘅，系就系摊咗喺度，同埋俾人搬嚟搬去。你有冇挣扎过接唔接呢个角色噶 ？No， 我、哦、直接话正啦， 梗系啦， 即刻除衫俾你睇。 的确系有除衫呢个部分，相都仲喺度嘅，系要除下衫嘅，因为即系要 test 下噶嘛。点解咧？呢、這个又系一个神话嚟嘅，对我嚟讲。我谂全世界咧，我怀疑系冇一个演员听到话个角色系冇对白系会开心。 系， 我好开心。 点解咧？ 因为嗰阵时我喺神学院读紧书。 哦， 我最后一季赶紧我啲 project， 几多功课喺度做紧，即系佢仲要喺嗰阵时咧，我翻紧学嘅时候要拍。如果佢话有好多对白要记。我邊有時間記？我要翻學啊，大佬！而家我要翻學，又要趕 project。我而家咧一放學，一搭車去到除曬衫瞓低 ，OK action 就做啦。 係咪先？嗱，我啊覺得咧，做屍體啊都要有戲嘅。你點樣去演繹呢個屍體咧、 哦？其實頭先咧你講咧，我都以正視聽啦。嗰、那個咧，我唔係冇表情啊。 係， 其實 有同一個表情。 都唔係，其實我係有唔同嘅表情嘅。我唔知阿卓天睇嘅時候有冇鬧我話，即係睇翻片嘅時候咧搞錯，影咁多表情。其實佢係有 tick 到，同埋我問過阿暢，即係阿攝影師咧，佢係見到我應該有少少變化，因為我知道佢成個故仔噶嘛，其實佢未死噶嘛。 係， 佢只係被針咗，佢未死，佢係 hidden 咗，即係佢唔能夠講嘢，佢又好似冇呼吸，但係佢係未死嘅。係，咁所以咧，係每一場咧，我係會聽住阿 Eden 啊、阿 Wano 佢哋講唔同嘅對白嘅時候咧，我係有少少俾反應嘅。嗰、那個反應咧係一個唔同嘅。呢一場你哋咁傻嘅，我俾一個你哋傻㗎呢、這個反應，因為哎呀唔好咁啦，一個委屈嘅反應啦，我係有俾到唔同嘅表情落去咧。其實亦都要去分析去做嘅。咁我攝影師見到都話 OK 嘅。呢、這個表情都 OK， 咁去做咯，所以其實都係有分析，就唔係淨係冇 屍體， 但係就要 keep 住真係要唔眨眼咧，呢、這個就真嘅，呢、這個係最辛苦嘅，即係啲最尾嗰場啲喇嘛咁啲啊導演問我，喂啲泥咧掉你隻眼度咧，可唔可以隻眼唔眨啊？我話你試下，扮你真係眨，真係我話我唔想眨啊，但係本能反而就冇可能唔眨啊，即係都冇辦法。咁嗰個的確個震動都喺度嘅，咁但係其他啲場口咧都係會配合佢話，喂呢、這個鏡頭個運作去。到你嗰度咧就会甩你噶，你嗰刻你唞一唞，再去翻你嗰度，你再 hold 翻呼吸同埋 hold 翻唔眨眼。 哦， 咁都要同佢夹嘅嗰啲镜头位。 问我可以不呼吸几多秒，直至记不起，思忆却层层飞，充斥于空气，便期待吸一口气。我觉得躲你比你一一吸雾味。 死屍死時44就令到張曼媛咧就即係借屍還魂啦。 係啊， 呢個名字大家都開始記得翻好多啦。好啦，對你跟住嘅路途有冇幫助到啊？ 我諗最大嘅幫助咧，我就體會咗香港嗰個善忘嘅文嗰、那個嗰、那個嘅文化。当你嗰个礼拜咧，嗰月嗰啲戏播紧嘅时候，你出街真系行过去，啊死尸啊！我行过去等紧入去茶楼饮茶啊，都有死尸咁样同我指住我咁样。真系过咗一两个月咧，套戏落咗咧，冇人记得你。 哦， 嗯、 你会发觉，咦？点解冇人帮我做嘢嘅？点解啲街好似啲人冇人再记得我嘅？即系我冇做，我冇感受过，即系做一个公众人物嗰种嘅。我拍过 TV， 但系人哋唔会咁样去接触我噶嘛。但系嗰次因为个戏实在太多回响， 嗯， 我终于品味到原来咧嗰啲人嗰啲明星有上有落系咁嘅感觉。嗱、嗯，我当然唔系即系讲话自己系咩明星啦。红嘅时候有人记得你，原来之后啲人唔记得你，系呢一种感觉。 咁、哦、都真係㗎，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去年我有做電視劇，咁起起冚啦，做好多宣傳啦、 啊。 哦，其實呢兩個禮拜咋就已經完㗎啦件事，連我自己嘅生命呢都要回復返一個，即係我都要返一個平常心去看待。哦，係啦， 適唔適應到啊？ 完咗㗎啦，我就冇你哋咁大壓力嘅，因為我唔係靠幕前嘅人氣去繼續灌溉我嘅揾食啊。但係我都要覺得啊，呢件事完得好快嘅。 咁所以呢一個係最體會得到咯。咁再去翻轉頭就係、是，其實問翻自己最想係點樣咧？冇啊，都係要繼續等同繼續去。我諗等嘅過程就同以前唔同咗啦，做多咗好多嘢，可能我會即係寫下我嘅 IG 喺我即係寫下我嘅真實嘅感受啊，或者去即係做接觸多啲人啊，敢同人講我係想做演員啊，嘗試再學下點樣去等人見到我啊，即係人哋唔係唔想用你啊，係見唔到你就記唔起你噶啦嘛，佢記得起係因為見到你啊嘛，咁好多好多嘢，咁我就開始去咁樣去突破自己，去做多少少咯。 嗯，咁、即係換句話講，而家都係一個叫做繼續等啦，繼續有公開啦，公開啦。 其實呢一個我諗好多演員都係咁樣咯，我相信我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咯。 一路行到呢度咧，聽咗你咁耐故仔，我最想問咧，同你當初喺屋企傾電話唱書劍恩仇錄嗰個僆仔。我想做演员咁多年，呢啲嘢都系 out of the expectation， 定系如你所愿？我最后终于做到演员。 哇！我真系冇谂过你呢个问题。即系其实某程度咧，喺我第一日入去演艺学院读书，我第一日或者系靠住做演员去揾到我第一份粮，我第一份粮。是做这个嘅黎明的不死情迷的入面一个古惑仔，叫做真真正正是我拍戏收钱，某程度我已经完了梦了、某程度我已经完了梦了，但是跟住下去原来个梦是可以，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是要继续下去，所以梦不是第一个、是要延续下去，或者即是一个更高的 target 这样啦，所以我是没有，我真係，我諗我細個嘅時候，原來我諗我冇諗過。你而家我好似好似你咁問啊，頭先你問咗個好嘅問題，都幾窩心嘅呢個問題。另外自己係，原來我細個冇諗過嘅嘢，其實喺我生命中係發生咗啦，已經。 都仲發生緊啦。 係啊，都好感受同好感慨嘅都，即係好有趣嘅真 係。咁當然啦，即係演藝圈咧，就係一個好估唔到嘅地方嚟嘅，可能你估唔到你喺最低谷嘅时候就遇上死尸，咁跟住咧，当你吓、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斗命场啊嘛，你一日仲系喺一份子咧，你又唔知几时会遇到一个好嘅角色。咁虽然即系演艺圈、即系电影圈啦，或者咁讲咧，都系一个而家大家都系艰难紧嘅时候啦，咁啊好难讲嘅，唔知 Kenneth 几时会遇到一个好嘅角色噶嘛？ 呢个世界好得意嘅，你话艰难咩？喺最艰难嘅时候。有啲人一啲都唔艱難，喺呢個世界好黃金嘅時候，亦都有人好艱難。 人公 開係啦，其實喺我最叫做疫情嘅最嚴峻嘅期間，我係拍得最多嘢。 哦， 係唔知點解，即係電影又係 ，MV 又係。咁、所以你話係咪即係有呢個疫情就影響咗好多人咧？我係好影響啊，係一個好嘅影響。而家就面對住真係所謂嘅即係嚴峻嘅時候啦。咁可能我都要真係體驗翻嗰個嚴峻嗰個樣嗰樣嘢。咁但係因為你啱啱阿拔斯問呢個問題，都俾我諗翻起。係啊，既然我都可以行到呢一個地方。咁我继续落去，我会系想继续行。 嗯，好想繼續下， 加油啊 ，Kenny！ 因為咧，即係其實都睇過你唔少嘅演出啦，都係一個好嘅演員啦。即係我幫你賣下廣告啊，希望大家就多啲揾阿 Kenny 演戲啦，張滿燕啊，記住啊，係啊。 曾共你愛看夕陽，徘徊夜道裏細雨共賞。曾共你愛看夜星，温馨地和你訴説夢想，但這些光景輕輕遠去了，這歲月夜是更長。現況可好嗎？我是以往一樣，這個夢獨個欣賞。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叔再同大家讲多少少 KED 嘅发音。上一集我哋讲过，正常咧，我哋系唔需要读一个要发出嚟嘅 K 音，但系咧，我要做咗。K 音的头一半是譬如 LACK 我们不用 LACK 出来，我就这样 LACK 跟着就直接 T 音 LACKED LACKED LACKED 这样呢，这个就是 KED 大部分情况的读法，就是一个 KT 的发音。但是呢，凡字当然都是有例外的，有些字呢虽然我是 KED， 但是我不是读 KT 的，我是会有一个 extra 的 syllable。小叔暂时想到两个字，一个呢就是裸体冇着衫 ,naked, 我哋系读呢 ,naked,naked,naked, 个 ked 呢系一个 extra syllable 嚟嘅 ,nay 完之后 ,kid,naked, naked。 俾多个例子，譬如 wicked， W-I-C-K-E-D， 邪恶的，或者另一个意思咧就系好正咁解啦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咁咧就会有个 kid 喺度嘅，所以 naked wicked， 但系大部分情况咧，我谂差唔多其他时候啦，都系咧就咁，好似 lacked 啊 ，kicked 啊咁样读嘅啫，唔会多咗一个变咗 kicked 或者 lacked 咁样嘅。留意呢件事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满元。 因为有一样嘢咧就好奇妙嘅，咁话说咧喺大约唔知两三年之前咧，咁我有一日咧就因为我女咧就有翻嗰啲教会嘅诗班，咁佢哋每一年咧都有啲叫做唔知年终音乐会咁样样，咁就大家就几个区一齐去唱歌啦，咁啊喺唱歌嘅期间咧，咁啊后边就自然有啲字幕啊，啲歌词打出嚟，咁我一睇，咦，点解呢首歌填词人系张满元嘅咧？咁我就喺度谂，咦，会唔会嗰个张满元咧？因为我都知道阿李先生其实真名叫张满元，系啦。咁跟住咧，我就上网睇啦。咦，嗰啲歌嗰啲作曲人咧，我就识嘅。我就问咗一个朋友叫威廉，我话喂，嗰、那个张满元真系嗰个张满元嚟啊？佢话系啊，佢填词啊，系佢填咗好多咯。咁好啦。因为咧好多我个女识唱嘅诗歌咧，原来咧就 出自阿 Kenneth 嘅手笔噶。好啦，咁啊除咗原来你系李先生同埋系死诗之外，原来你系要问一问啦，点解或者咩情况下你会成为好多教会诗歌嘅填词人呢？ 咁咧，因为我细个头先我讲过好中意即系词呢样嘢啦，就觉得以为听得多就自己识填。 系啦，你有讲过，同埋你会改歌词送俾女朋友，唔系唔系，对住心仪嘅女仔，试俾佢攞卡头， 然后可以打羽毛球。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咁跟住之后去到即系有一次识到一个教会音乐机构嘅一个嘅叫单亲嘅朋友，咁佢知道我咧即 系单亲小姐， 单亲啦，系啦，我哋一齐去嗰啲音乐 camp， 佢就作曲嘅，同埋做监制嘅，佢又会作曲，咁佢就不如揾我，你咁中意，不如即系试下啦，咁我觉得好想试，跟住我即系我又自己点样自己玩过，觉得都好似填到，咁就系因为咁，因为佢又喺嗰个机构度做嘢，咁就开始佢出一个儿歌嘅时候咧，我就开始第一首去填。就一路填開咧，佢第二輯就繼續揾我，第三輯繼續啊。其實係一個因為真係識個監製咯。 哦，咁樣嘅， 咁當然因為都填得 OK， 所以繼續揾嘅。 因為咧好多歌咧，譬如我啲女咧，即係有一段時間我成日帶佢翻 C 班，唔係應該我而家都帶啦。咁我哋完咗 C 班咧，我哋就會唱喺架車度唱翻嗰啲歌噶，嗰啲咩空空地一個墳墓， 空空地一個墳墓。 係啊，佢係講大衛啊，唔係佢講耶穌 復活， 復活係啦， 復活節唱嘅， 復活節唱嘅咁啊。啊，原来好多诗歌都是你填的，咁啊而家都仲有填紧 嘅。其实咧，而家咧填嘅咧就嗰个年代比较填得儿童 儿歌，主要系儿歌 多啲啦。咁跟住开始即系比难唱嘅诗歌开始填啦。咁近年都系 keep 住有嘅，最近有。即係有一首叫做幫個朋友寫嘅叫《不日告知》，咁亦都幫我忠臣啦，我係忠臣讀書嘅，幫佢做咗一首即係佢40周年紀念，係咪40？唔好講錯，即係一個周年紀念嘅一個即係個嘅歌曲咁樣。咁我都係繼續作嘅，咁但係個作嘅方向有少少唔同咗，都係一啲嘅信仰有關嘅詩歌，但係咧就脱離咗一種即係。 啊，我哋乜都要相信上帝，我哋咧就上帝就系一定供应嘅，上帝咧就系奇妙恩典嘅。我都系再阔啲，即系我会去质疑上帝啦。所以有一首歌叫《消失的位置》，正系质疑上帝，或者叫如果世界再没神迹，即系同我哋平时听嗰啲哇，即系爱啊，即系全部都系信心啊，全部都系唱反调。 哦， 因为觉得呢个系先至系我哋生活中好实际面对生命嘅时候嗰种嘅挣扎。咁我觉得即系既然有咁多人填嗰啲，即系好多。好正面嘅嘢，我就试下走下侧边嘅位置，去试下共鸣嘅其他唔同嘅人。所以讲不日告知系讲我哋面对咁嘅处境，其实都唔系好容易。即系无论系即系电影嘅寒冬，或者系即系各样嘅即系经济嘅下滑咁样，或者各样嘅嘢啦，或者你生命上你有病痛，喂，求神医治啦，喂，唔一定医得好噶，或者都有好多医得好嘅过程嘅当中都好多嘅挣扎。咁所以我就会去想。去共鸣呢一啲嘅朋友，而我啲亦都系我生命中嗰啲困难嘅时候，我将佢写翻出嚟。但系有一日嗰啲时候会到嘅。 哦， 神雨定风吹遍，赞美兑现，敬望有意，神静默借到。在意，即管在这天改换我声线，重游永爱歌，唱信靠的诗，纵寻你世界看未知。 读神学院有冇帮你去写呢一类型嘅歌词？ 我谂呢个净系推动我去贴近呢一个对于信仰，就系我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no， 耶稣爱你可以有好多种方法嘅，佢就系要你有单咁样嘅嘢。哇，咁样讲听落好似好恐怖，但系唔系啊，即系生活就系咁样啊。就係、是、有咁樣嘅面對咁啊！上帝唔係專登去即係善我嘅，而係真係有咁嘅有情況發生咗。因為上帝俾我入神學院之後，係又俾我更加唔認識咩叫唔認識呢？我以前以為認識，我而家知道我認識佢，我唔認識佢。但係呢個唔認識佢，我更加已經認識咗佢。 嗯， 我更加認識佢，我係唔能夠完全認識佢。咁呢一種好似懶係想講到好遠，但係呢個係好真實嘅感受。 係， 即係所以我面對我唔開心嘅事情嘅時候，我比以前係 strong 咗。 嗯， 因為以前就係覺得點解你就係、是、嗰、那個點解你唔俾棄我做啫？我等咗十幾年，做乜唔俾我做乜嘢啫？ 嗯， 哦，而家可能就會話，因為嗰陣時 train up 咗我做戲，培養咗一種嘅對做戲嘅一種嘅堅持啊，做人嘅堅持啊，做戲做多多話劇，喺話劇學到嘅喺電影未必學到啊。而家咁样讲就可以咁样讲，但系嗰阵时嗰种唔开心系觉得上帝你做乜嘢啫？所以个信仰系一个，我觉得叫立体咗咯。 不过多谢你啊，你填咗嗰啲咁多好嗰啲好好嗰啲歌，好多爱嗰啲歌咧，其实灌溉咗我啲小朋友嘅，即系嗰啲。Praise You Every Day 啊，嗰啲咧，我哋成日都唱嘅。 细个就听过啲，我已经成为嗰啲咩金曲五十年嗰啲啊，嗰啲经验。我试过一个朋友啊，嗰个小朋友大概系应该系幼稚园啦，定系小一啦。佢成日唱我啲歌，咁啊佢爹哋妈咪播。咁有一日我就将我最新嗰首叫《压力高高高》啊俾佢听啦。咁我即系佢听完之后，啊 Kelly 哥哥啊，或者叫 Kelly 叔叔啊，你作多啲啊，你作多啲旧歌啊。 系叫我作多啲旧歌， 而家嗰啲唔啱啊！ 佢唔中意新嗰首，佢中意旧，佢叫我作多啲旧歌，我咪又系俾佢激死嘅真系，即系。我覺得我仍然都會作嗰啲舊歌嘅，我仍然都會作嗰啲歌嘅。不過可能就即係我會有兩方面都會發展，即係想對成年人有一啲立體啲嘅，對小朋友係要單純啲嘅。Preach Every Day 我都好中意，大家都可以聽下嘅。 係，喂，你揀一首歌作結啦， 揀一首 最能夠代表到張滿元，又係你嘅填詞作品， 最能夠代表到我， 你覺得 好複雜嘅喎，定係 揀一首啦？ 好啦，咁我就揀一首。你想正面定唔咩噶？ 正面咯、 啊。好啦好啦，既然你讲正面，我就冇办法啦。我要出我嗰首《一生都足够》啦。 嗯，呢首歌我好中意。我又系唱咗先知系你填嘅。 嗰、那个时候咧，我都有少少单纯嘅，我都系仍然即系单纯地相信上帝系足够嘅供应。咁呢首歌都好反映我当时嘅心态，或者我而家虽然我头先我讲到好似好复杂咁啦，而家但系可能呢一个都系一个需要喺。最心底都要持有一种最基本、最单纯嘅信仰，相信上帝都系俾我哋一生都足够。 多谢 Kenneth， 哇，好窝心你呢番说话。 多谢你今日嚟同我哋倾偈啊！ 记住佢系张满元，记住啊，佢除咗系李先生之外，佢真名系张满元啊！记住，多谢 Kenneth， 多谢， 拜拜。全系你愿接纳为我张开双臂，那个及你愿每刻倾出每分所有，那个赞你未结识看孤共仍必足够，因主凭号全在信望爱燃亮漫天星宿，从赞的歌声天空星际变令我心。 好，咁啊，多谢晒阿 Kenny 张满元接受我哋访问啦。咁啊，有机会希望可以再喺大银幕嗰度，即系认识到佢或者睇到更多佢嘅一啲演出啦。咁啊，即系寻日小弟同阿 V 同埋阿嘉怡就讲起，即系喺电台工作嘅，即系一入行嘅时候做嘅一啲即系工作啦，即系做啲咩啊咁样啦。咁我寻日即系就讲起话跟咗一个监制叫陈德信先生，咁啊即系可能帮系啦帮手即系走走趯趯去唔同嘅部门嗰度拎嘢。咁其实除咗做呢样嘢之外咧，小弟当时啊仲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 系 咩咧？小弟就系当年啊负责啊帮手叫做照顾住啊太阳计划一班同学仔嘅。嘅一个叫做校工系嘛，即系佢嗰个叫太阳学堂啊。 如果嗱，如果阿陈德信先生系校长嘅话咧，咁你真系校工。 哦，就系校工啦，系即系嗰啲今日边个到哦点名哦，今日边位老师到 ，OK thank you 咁样系啦。咁啊，小弟就系做呢个角色啦。而喺第一年参与嘅呢个嘅活动嘅时候咧， 系 咁啊，小弟认识咗一位朋友 哦， 叫做阿德国人。而德国人之所以即系喺啲芸芸嘅一班同学仔入边脱颖而出咧，就系因为佢参演咗啊舞台剧。 冇错 啊，其实大家可能唔知道，德国人都系有呢个嘅表演欲，或者佢都系一个曾经喺舞台上面担任男主角嘅。你嗰年系担任边套剧嘅男主角？即系《太阳计划》之后衍生嘅一个二台舞台剧啦。当年好似有两套嘅，曾经 系 你系边一年嗰套咧？ 我系。应该就系冇记错啊，就2013年嘅亲啊， 系 就由杨千嬅主唱嘅，都有首主题曲嘅。咁嗰个亲嘅舞台剧咧，就讲述一班年青人 系 同佢哋屋企嘅一啲亲情嘅关系啦，有啲可能就唔和睦啊，去到又唔和睦，去到和睦又好柔情嘅出现咁样。 但系嗰阵时点解你会拣？即系点解入太阳计划呢个唔好问啦、啊？点解你会举手报名去 casting？ 你本身系有做开舞台剧定系点咧？ 本身我系冇嘅，由于参与太阳计划咧，系本身系谂住想留一留广播嘅热血。 哦，即系本身想做电台先。 系、 哦、 啦， 想 做电台。 脚毛喺广播度。 但系做完电台之后，佢哋就话 唔系参与完计划之后。 啊，唔系系参与完呢个太阳计划之后咧，佢哋就话有一个一个舞台剧啊，就想一齐。继续落去，将呢份咧广播嘅热血延续落去。 睇中咗你啊！ 系啦，唔系咁我谂住，原来系都会可能有机会入到电台，咁啊继续去参与舞台剧啦。 报名 系啦，报名参加呢个亲嘅舞台剧。咁点知参与下之后咧，就发现，原来我都有啲料到。 但系我记得嗰阵时系要 casting 噶嘛？ 有， 因为系舞台剧界有位好出名嘅老师啦，陈淑仪 老师啦， 咁啊亦都有陈小东先生 就 系 编剧啦， 咁啊另外亦都有麦子君小姐就 系教唱歌啊， 教唱 歌 系林俊豪先生佢教编舞，黄宝静系即系阿 Chester 啊，佢系 弹钢琴编曲 系啦，咁啊即系佢一班即系资深嘅舞台剧人士去 cast 噶嘛，你嗰时点解会去 cast 咧？就系为咗。 我嗰时就为咗可以延续落去啊，即系可以继续接触舞台， 即系戏都唔识做都要， 唔系接触舞台啊，系接触电台啊。因为嗰时咧喺太阳计划嗰个舞台剧咧系要翻嚟电台嘅 S1 彩排嘅， 系 咁即系仍然咧可以同电台有个牵绊喺度啊。我每个礼拜都仍然有两三日可以翻嚟 S1 Studio 嗰度，唔系录影，但喺度排舞剧。 但系你 casting 嘅时候，记唔得佢哋系考你啲咩噶？ 我记得我。当时系唱咗陈奕迅嗱、有两个嘅，一个咧就 系 一段独白，另一个咧系唱一首歌。我嗰时咧记得唱嗰首歌咧就系陈奕迅嘅《给爱丽丝》啊。 哇！ 你本身唱歌 个 底子 系麻麻地 嘅，主席呢首歌 系仲要沉嘅 ，ESM， 但你要唱《给爱丽丝》啦。但系嗰阵时啊，嗰阵时咧。佢好似 casting 嘅時候，最終係冇叫我唱《給愛麗絲》。 係， 我準備咗成首《給愛麗絲》之後咧，佢原來叫我唱陳奕迅嘅《孤獨探戈》。 哦， 咁我即刻凍咗喺度啦，死啦！完全係考我，即係考我腦轉數啦。我完全冇練過一首歌啦。佢直接 play 完之後咧，就要叫我入入別唱呢首歌。 你有冇唱到㗎？你係 啊，有嘅。 哼兩句嚟聽下。 你我知道石头有几多眼泪全为你流。 得啦，休息下，休息下。今日唔系好舒服嘅状态。咁但系即系你自己有呢个表演欲嘅。 其实本身咧，都觉得自己有表演欲嘅，因为咧，平时喺屋企食饭嘅时候咧，我都系要特登表現出眾嗰、那個，即係唔係屋企食飯，係親戚聚會嘅時候食飯嘅時候咧。 即係餘賓嗰個就係你。 係啦，我負責出嚟餘賓嘅，即係我可能要擠明弄眼啊，喺人哋食緊嗰啲燒賣嘅時候咧，又突然彈出嚟啊，喺度搞下笑咁樣咯。 係，咁而家會唔會再有想喺幕前表演嘅慾望？ 而家 定 係 滿足曬啦，已經 係少啲啊，冇咗個慾。 因為話曬你提嗰、那個2013啊。 2013都十年前 二台嘅亲舞台剧嘅男主角嚟噶嘛，我冇记错。 系嘅， 你系啊， 系咯。 当阵时 你可以写落 其中一个啫，因为有四个嘅， 你可以写落个 profile， 然后我介绍一个人俾你识， 系 嗰、那个叫刘伟恒先生，然后同 刘导演， 下次有戏可以揾我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一道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听日稍后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珠江口一带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风势较大，天气稍凉。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评估，低压槽星期四稍后由广东内陆地区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亦都会靠近。珠江口一带星期五会出现狂风雷暴和冰雹等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东风增强时，地面复合加上西风波动，星期六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本港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不过，不同电脑预报模式对珠江口一带地区受强雷雨影响的位置和时间有较大分歧。一名健康良好的八个月大女婴感染新冠病毒和人类偏肺病毒，目前情况危殆。患者今个月19号开始发烧和流鼻水，翌日向私家医生求医。今个星期一因为咳嗽和气促，再向另一名私家医生求医。昨日被带到港安医院荃湾急症室求医，同日转送至玛嘉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临床诊断为新冠病毒，同时感染人类偏肺病毒感染，并发思考症，现时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两名家居接触者曾经出现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运输署呼吁市民应该留意义务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虚假网站，企图骗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下Alipay HK 用户提供的个人资料，包括手提电话号码和信用卡账户资料等。运输署澄清，有关网站与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没有任何关系，事件已经交给警方跟进。又提醒市民， Alipay HK 流动应用程式是唯一可查阅和领取 Alipay HK 交通补贴的渠道，计划查询服务亦都只会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和指定的热线电话3002-0905提供。发言人话，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个人资料。任何人若果曾经向那个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20，啱啱调咗系报40006点，升8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429点，升141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76， 日元 141.88，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384， 人民幣 7.29，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64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3301.86 美元，賣出 3302.84 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至星期六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星期五晚上转吹东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天气稍冷。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老友记，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现在交通咁方便，家人朋友可以随时来探你。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春天到，港台电视31都要换新装。4月28号起，新时段新节目，港台电视31知性绽放，生活快乐，由知性生活剧集、体育、纪实到公民教育、政府政策，以至二次元动漫同儿童时段，星期一至日，日夜新精彩，知性绽放，生活快乐，港台电视31。 我见到佢坐喺度，直头个人擎晒咁样。你知刘生佢都系好入角色噶嘛？咁有阵时有几场戏，你见到佢，你真系好肉赤噶。 佢入行27年，佢系本年度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候选人之一谷祖林。 咁你见到佢嗰个冇咗灵魂嗰个状态咧，咁我就见到佢就哦哇，其实我有几年都系咁样，浑浑噩噩咁样过咯，系啊，即系你睇我冇问题噶，即系我依然function到噶个人。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旧日的足迹， 小弟啊，啱啱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RTHK 亲舞台劇， 是 如果大家找的话都可以找到德国人的精彩演出， 真 有张相片，我在找条片，即如果这么多位的听众神通广大可以找到德国人的演出的话，找到整条片麻烦 post 一 post 上来。 没记错，是啊，没记错啊，校长陈德信先生呢，其实那时候是制作了一个电影光碟的， 是 曾经派过出去给一些听众的，如果有听众留下那个电影光碟呢，不妨可以 share 出嚟啊！ 系 啊，你揾到啊？ 我揾到啊，唔系我就揾到张相啫。 RTHK 亲舞台剧咁。 系啦，我就揾到一张相，就系德国人着住西装要企喺台中央嘅佢，好劲嘅佢。 其实仲有嘅，第二年咧，仲有一个叫旅行啊嘅舞台剧。 哇！呢个你嚟噶？ 系啊。 系啊， 咁都发现到啊， 小弟都有冇话有叫做出边有玩过啲舞台剧，做下木工啊、置景组啊， 都是見住德國人做主角的， 在出面 係、啊、都是一些學生舞台劇。都是見德國人做主角 的。咁電台咪埋沒咗你，唔見 樣。冇冇係冇咁講啊！真係電台發掘咗啊！ 幾識講嘢。好啦，今日即係大家有機會就 share 下德國人嘅一啲演出啦。咁啊，多啲即係了解一下呢、這個。呢、這個朋友， 呢個朋友真 係好啦！呢位朋友今日就係同施博士去邊啦？ 去文武廟啊！ 我哋即刻去文武廟啦！ 喺香港，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唔同嘅歷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走下流程，同大家一齊尋找香港的故事。 好啦，今日咧，我哋继续嚟啊，寻找香港的故事，继续揾到咧史学会理事施志明博士咧，同我哋讲下香港嘅历史啊。嗱，今日咧就讲下一间都古色古香、好有历史嘅庙宇啊。我哋又翻嚟讲庙宇啦。 嗯， 咁施博士听讲你好近嗰度喎。 系。 系啦，今日就系讲文武庙啊！ 咦，文武庙咁好，咁啊系啊，咁就因为小弟住喺文武庙后面，咁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成日去到文武庙嘅，即系你逼住你行，因为由上环你上楼梯街， 嗯， 咁跟住你就点都会经过文武庙噶啦。咁但系其实又讲翻转头，就算当年新婚嗰时住南丫岛都好啦， 系， 但系其实我都成日要去到文武庙嘅咁样。 哦，点解？咁得意咧？ 咁其實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做歷史又好啦，又或者我哋好多時亦都會有一啲叫做文化推廣嘅，就會去做一啲導賞團。咁、 哦、 導賞團本身咧，好多時華人社區中心嘅我哋講嘅一個第一站啦，好多時就會係用文武廟嘅。咁我哋之前係組織過一個叫做文武春祭會嘅， 嗯， 係啦。咁其實亦都係選咗係文武廟。 嗯， 去作为一个我哋叫做即系筹办呢个春祭仪式嘅一个场所咁样。春祭会其实本身系即系仿照一啲仪式啦，例如话秋祭好或者春祭嘅仪式啦，咁作为一种酬神啦、酬谢神恩啦、嗯，或者系庇佑嚟紧将来嚟讲嘅话，例如话文化推广上面都会更好嘅，系啦。咁另外咧。又幾得意嘅，啲人成日講笑咁講啊嘛，話廟前貧，廟後富啊嘛， 就真係富咗啦啊！ 我都想啦，真係暫時未到，係啊。 咁我哋進入直路啦，就真係講下文武廟嘅歷史啊。究竟哦，點解會叫文武廟咧？ 要講翻我哋本身對於文武義祭嘅傳統。如果講翻就係、是。朝廷上面，我哋或者喺嗰個漢人文化圈先啦。我哋成日話文字武功啊嘛，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喺嗰、那個我哋叫隋唐嘅時間裏面發展出一個叫做系統啦。個系統就係話我要列一班叫做文人， 嗯， 同武人排列佢哋，咁就通常係從一啲歷史人物去諗嘅， 嗯。 咁然後咧就排咗個次序，一個就係叫做文廟。同武廟兩種個祭祀架構，咁文嘅咁嗰陣時佢哋揾咗呢個老子，因為唐代姓李啊嘛，咁啊李二啊老子就排列第一位嘅，咁亦都係例如話孔子，因為孔子問道於老子嘛，所以其實佢哋排咗後面，即係排咗個序嘅。武方面咧，武廟方面咧，佢排咗係揾阿姜子牙。就排第一，跟住數落去就有張良啊，跟住仲有咩諸葛亮啊咁樣嗰啲。當年例如話好似阿關羽啊，咁其實應該係第三、第四重啊，即係冇咁高地位。 我以為第一嘅添。 我唔係，即係當年唔係唐代時間就姜子牙，跟住慢慢其後騰位就關羽本身。即 係有冇話點解哇？關羽突然之間考第一咧，無啦啦。 幾樣嘢嘅，首先第一樣就係佢我哋喺民間上面，我哋例如話拜關帝，咁最早期嚟講話，我哋講緊唐代或者以前嚟講話咧，有一種叫做祭禮，祭禮係祭禮鬼嘅。 哦， 咁所以其實曾經有個階段嚟講話，關羽本身係作為祭禮嘅一種。另外就係同我哋本身對於一個歷史人物嗰個形象塑造有關。咁例如話，我哋其中最出名嘅，你會聽過可能係《三國演義》。 嗯。 《三國演義》的前身，我哋所講的《三國志平話》， 嗯， 咁呢啲我哋叫做說書人講的一啲故仔，亦都是大量地，即係我哋叫做令到嗰個關羽形象更加突出，忠義，加上佢個武力值好高咁樣。咁所以就構成咗個關羽嘅地位不斷提高啦，去到清代更加係一個表徵咁樣。呢一種文武二制嘅概念，再發展落去嘅時候，就去到我哋類似我哋今日，真係會有話拜叫做關帝， 嗯， 或者孔子。你會見北方社會裏面佢哋會係拜孔子嘅。 嗯， 因为孔子就即系万世师表啊，所以其实就会摆佢去第一位北方。咁但系南方，我哋拜嗰个叫做紫铜君嘅。咁紫铜君本身，紫铜系喺我哋所讲嘅西蜀，话佢系掌管文昌星六位咁样。 哦， 咁由于信仰扩散，去到我哋所讲嘅江南地区，咁好多人都会觉得我拜文昌紫铜君系容易考中科举。 哦。 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我哋南方係即係嗰個文昌嗰個唔係孔子嚟嘅，係用咗嗰、那個 紫銅軍啊， 紫銅軍咁樣。 咁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嘅呢個文武廟就係關帝， 關帝 武就係關帝，文就係、 是紫銅軍。 哦， 係啦，即係咁樣，就唔係北方。你會見北方有啲都係用孔子嘅，但係啲人就會諗，我要靚咯。 系靓嘅话就是紫铜棍啦， 就紫铜棍啦，咁样就咁样去嘅，就有啲得意嘅呢个发展。 咁拜嘅时候，咪都系分开拜嘅咧？ 其实都一齐拜嘅，也文也武啊嘛，我哋成日讲。其实文武本身个概念系一种平衡嚟嘅，平衡概念。即系如果你站喺一个文武共治嘅个角度嚟讲嘅话，其实两者之间系相互相成嘅，唔可以缺一咁样。我哋都會發展到去，例如話好多時個城市個發展或者架構裏面，好多時有一個墟市或者大型墟市結構裏面，都會有一啲我哋叫做主祀嘅即係神靈咁樣。咁好多時佢哋會揀選咗朝廷建議佢哋拜嘅神咁樣，其中我哋所講嘅，之前你可能聽過有天后。 啊， 系咪？咁例如话文武二帝，其实都系政府都鼓励去拜嘅神嚟嘅。 文武庙仲有冇咩特别嘅古仔或者历史噶？ 瑞环嗰间其实系我哋香港开埠去到讲紧当时，佢就主要个发展地带就一系中环，就洋人世界啦。跟住上环就系华人天堂啦，我哋叫做华人嘅商贸世界。 系 咁好啦，华人本身咧，佢需要揾一个议事嘅中心点。咁议事中心点就会放咗喺边度咧？我哋讲嘅今日嘅上环文武庙啦。咁啊，因为神明为鉴啊嘛，咁所以好多时一啲纠纷、商业纠纷嘅时候，仲裁嘅话就会系咩斩鸡头、烧王子，就会喺文武庙。 哦，即系反而唔系喺即系以前有法庭嗰啲噶嘛，就唔喺嗰度。 法庭你会俾人嗱、首先法庭好大使费噶嘛，系咪？外國人的法律唔係 幾適應啦， 唔係幾適應啦，咁所以其實大家普遍嚟講嘅話，我仲裁糾紛嘅，我哋覺得神明為鑑之下，大家唔講大話嘅話，就喺嗰度處理啦。 咁、就係文武廟啦。 咁所以文武廟隔離再有公所嘅，你會見到係啦、所以其實你文武廟啦，跟住有一個烈性宮，烈性宮就係將一啲叫做大家都可能會拜嘅神，就放落去。你當係手機裏面加 Apps 啊， 就真係列曬出嚟啊！呢、這個列成功 啦，咩天后啊咩鬼，大家有機會拜嘅，都會放到落去嘅。咁好啦，跟住啦，另外就係、再隔離有一個叫做起緊嘢嘅，依家有個地盤起緊嘢嘅，嗰、那個即係以前係學校嚟嘅，就我哋所講嘅一啲書塾咁樣。所以其實文武廟本身就係華人嘅一個發展出嚟嘅社區中心。 我仲聽過啦，即係見過啦，大埔又有另外一個叫文武二帝廟，跟住好似梅窩咧都又有文武廟嘅。究竟依幾間啦、係關事啊？即係文武廟嘅總會就喺上環。 其實應該咁講咧，文武二帝嘅概念就係一個朝廷裏面嘅一個官方祭祀概念。跟住落到去民間嘅時候，其實你又可以整間文武廟，佢又整間文武廟都得嘅。但係通常呢，你拜得文武廟本身通常係地方結構，或者鄉約結構會比較勁少少嘅。例如我舉例， 咁點解要喺呢度起一個廟宇呢？因為其實梅窩本身以前呢一帶裏面都有一啲鄉，例如話我哋講緊梅窩有個白銀鄉嘅，喺個鄉本身佢哋需要有一個文武二制嘅需求。 嗯， 所以其實文武二制嗰個概念其實就放落去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起嘅。咁同樣地，例如話大埔文武廟嗰個咧，就係同個墟市係掛鈎。 嗯， 咁其實你都可以咁樣睇嘅，就係話就算你話。上環嗰個其實都係虛市掛鈎，可以咁講，因為佢其實都係對應緊一個上環嘅環嘅商業世界噶嘛。嗯、但係咧，如果講早嘅話咧，按道理排序應該梅窩嗰個早啲嘅。 哦，仲早過上環 嗰、那個。按道理，即係我撇除重修，即係個問題，按道理應該佢再早啲。 嗯， 係啊，即係講緊佢哋明朝有嘅，係啊，但係當然。如果你用重建計，就會佢褪後咗啦。然後就係我哋所講嘅上環嘅文武廟，上環文武廟係應該係147左右嘅時間。咁、然後即係開埠後無奈，咁然後咧數落去就大埔文武二帝，咁啊190年代左右咁樣。所以其實你話大家有冇啲所謂嘅傳承關係，就應該我會覺得係數翻上去同清代嗰個官方文武二制，即係嗰個制字有關。 頭先就知道文武廟就有文武二帝，武方面就係關帝，即係關羽啦。喺歷代嚟計咧，關羽除咗被封為武神、忠義之神、守護神之外咧，以下落嚟。哪一个尊称都属于关羽的呢？ A 是财神、啊、就由于关羽手持关刀，那把关刀怎样、啊、关刀锋利，就有个利字，有个利字怎样、啊、当然是意头好啦，所以以前的商人呢就会以关羽为财神，希望因为这样呢而获利的。 B 女神、啊、因为相传关羽昂藏七尺，而且面目威严，佢动怒嘅时候咧，更加会风雷交加，而且佢手持关刀啦，所以同雷震子手持嗰雷作咧有几分相似，又因而得到雷神之名嘅。而 C 就系河神或者江神啊，因为关羽喺樊城之战咧，凭借住汉江之水嘅暴涨，而达到樊城之战水淹七军，大败曹操军啊，因而得到河神或者江神之名嘅。究竟三个选择边个是真的呢？ 好啦，今日轮到我帮你重复啦，因为我听到你把声、 啊啊啊，多谢你。 系啦，究竟啊关羽啊关二哥除咗系武神之外，仲系咩神呢 ？A 就系财神，就是、因为佢把刀好利啊，咁啊同个利字有关，咁啊所以就财神啦、啊。B 系象征呢个嘅雷神，因为关羽嗰把关刀咧。同雷震子嗰把雷锤啊， 系 啊，差唔多，所以就拣咗雷神啦。C 就系江神，就系、是、关羽大哥就喺其中一个嘅 樊城之战， 系啦，战役入边赢咗一个水战，咁所以咧就封佢为一个叫水神或者江神啊河神啦。好啦，咁究竟啊，拔师你点拣咧？ 拣 C。 拣先定拣 C？ 我拣先，亦都拣 C。 冇理由，我出咗咁多次 C， 仲 C？ 呢啲时候，你以为唔系 C 咩？就最有机会系 C。听众都话 C 博士又系开 C 啊！我见到，我信听众，听众唔会欺骗我嘅。 咁你系纯粹因为？ 因为咧，我个 C 个答案咧咁复杂咧，唔似系佢作出嚟。又咩学咩汉江之战啊？ 唔系汉江之水啫， 汉江之水、啊、 用汉江嗰啲暴涨嗰啲水，就嚟一个水淹七军，就喺樊城之战大败曹军。 咁应该你唔会作古仔作到咁 detail 但我可以作嗰个河神噶嘛，你自己谂下啦。 但你唔系读文科噶嘛，所以你点会特登谂到揾呢啲古仔？你话阿一作就话啫。 我都系读理科嘅。 系咩？头先你喺咪后为我补习呢个中史嘅。 虽然后尾大学嘅时候系读文科，但系主要都系理科底嘅。 我拣 C。 咁啊系啦，拔师系拣 C 啦，司徒师傅系拣 A 嘅。 哦， 系啦，而小弟啊呢条题目啊。实在太浅啦， 又太浅， 又开正一个个饭店。 我已经俾咗个提示你啊，太浅啦， 好啦， 浅啊， 太浅咪太 C 咯，系嘛？ 俾多个 D 嘅选择啊，系爱神，因为曾经咧去撮合咗一段姻缘，所以关羽都系爱神。 究竟系咩神呢？ 咩人？ 爱神。 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时时醉了烟头，人如熟了烟头。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 好，有林珊珊小姐的这一首《恋爱预告》啦，小弟已经给了个答案出来啦，太浅了，什么跟钱有关啊？哎呀， 不是吧， 我们即刻听一下个答案啦。 财神到， 哇，听到这首歌就知道答案是 A， 财神啦。而究竟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听一下施博士的讲解。 神话意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 咁你其實你拜文昌好明顯係對於官禄上面有要求，例如話冇嘅拜關帝嘅，當然代表一種忠義嘅象徵，亦都代表住正義。咁其實其後發展到落去，例如話好似關帝嚟講嘅話，其實都係一個財神嚟嘅。 哦，咁你以關帝係財神？ 嗱，關帝係財神本身嗰、那個概念咧，又幾得意嘅。其實同佢嗰個本身原生人物所處嘅位置都有關。例如話，舉例有啲人會話啊，算盤都係關啊，關於事 啊， 係啊，即係例如話你當即係你打開機，例如你打三個字，你會睇到佢哋關於有能力值，關於能力值其中一個就叫做算術或者算法咁好多時都係細啲啲睇。其實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存在？因為其實佢會話相傳有啲古仔就話，就係因為佢身處嘅環境就係例如話荆州，荆州當年即係我哋講緊武漢啊，即係湖北一帶啦。我哋講緊嘅就係九省通衢嘛，即係如果用今日講法，係啦。咁當時即係一個四通八達嘅地方，經貿發展唔錯嘅地帶嚟嘅，所以其實佢融合咗好多商人喺度，所以就需要嗰個算術嘅要求嘅。咁所以其實有同佢掛鈎。咁另外咧就係、是、本身亦都有好多民間嘅古仔，又或者同佢嗰個意頭有關嘅。例如話關於忠義之外，講信義之外，另外一個佢把刀夠利嘅， 係。 所以你追求利嘅時候，就同你嗰、那個我哋所講嘅利益個利掛鈎 啦。哦，好嘢，好嘢， 係啦，即係 果然有智慧，有一股人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幾得意嘅，即係你會睇到就係話點解我哋都會話佢係一個財神就咁解咁樣。咁另外亦都有人講文昌帝君都係一個財神嚟嘅，文財神咁樣講。總之拜佢哋就開心啦。 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神話，財神話，揾錢易正路。財神到，財神到，好走快兩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好啦，唔該曬施博士啊，等我哋了解多咗啊關二哥， 係 啊，因為小弟屋企都有擺關二哥嘅， 哦，真係 㗎，小弟係啊，屋企有， 有神， 唔怪之係4000蚊一集啦， 唔係，但我小弟即係我聽啊施博士就話，因為個利字啦，咁所以就揾佢做啊財神啦， 仲有幾個説法 係啦，小弟聽翻嚟嘅説法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啊關二哥啊。即係忠肝義膽，啲數一定好清楚嘅，所以做一啲生意嘅時候咧，揾佢嚟睇住盤數咧，就唔怕有啲唔清楚嘅帳目咁樣嘅。 我以為好疏爽添，忠肝義膽好朋友，實借。 同埋咧，另外就係、是、嗱，即都係一啲民間説法啦嚇。咁啊，讀書嘅時候讀翻，就係、是、你可以睇究竟阿關二哥個雕像，即係個神像，究竟佢係拎住關刀啊，定係拎住本春秋？ 咁就点啊？ 春秋又点样咧？如果 嗱，两个有啲说法啦，即系如果你系做一啲文职嘅工作咧，就要拜拎住春秋嘅关羽歌。 系， 如果你系做一啲 武职， 系啦，即系比较劳力工作多啲，咁你就拜拎住关刀嘅关羽歌。 哦， 系啦，咁亦都有另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都好多系一啲说法吓，就 系 可能如果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哦，可能喺一啲纪律部队入边，佢哋会拜关二哥，咁佢咪拎住关刀嘅关二哥咯。 系， 如果你系做生意就拎住本春秋，或者拎住本扫宝，或者拎住啱啱话拎住 算盘 嘅关二哥。咁所以 关二哥拎算盘， 有啊， 真 系有，真 系 有 噶，系啊，有少少唔同噶。咁同埋，如果你再仔细去睇，即系关二哥系一个宗教上面。其實是很多嘅林林種種嘅課題嘅， 係 因為其實喺道教入邊有佢嘅角色啦，即係好似啱啱阿施博士講， 係 就係一個財神啦。但其實喺佛教入邊都有佢嘅角色嘅，佢就係一個菩薩嚟嘅。 哦， 話開正你嗰份 係啦，咁啊即係佢會即係佢係其中一個護廟，即係保護寺廟嘅菩薩。 嗯， 咁背後有段故嘅就係話佢因為喺三國時期殺咗好多人。 嗯， 咁有一日佢就遇到一个高僧，个高僧就话因为你杀咗太多人，所以你不得即死后不得安宁啊。 嗯， 咁如果你想即积翻啲德嘅话咧，咁你就保护佛庙，咁你就可以自此积翻个德，死得安，即走得安详啲咁样嘅。咁所以亦都因为呢段故咧，就将阿关羽就封咗为一间寺庙或者喺佛教入边嘅守护神，亦都慢慢演变成即我哋后尾称嘅护法菩萨。 以上内容值几多钱咧？ 吓？ 四千蚊啦， 都系民间传说啫吓，拜拜。